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同是一段相声，一个人说出来一个样，有的人说就乐大，有的人说就乐小，还有的人说就没乐，这和做饭一样，关键在火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相声老前辈高德明先生心中在表演相声的时候火候是如何把握的。提起高德明先生，许多资深的相声老听客绝不会陌生，他基本功扎实，嘴皮子利索，以冷面滑稽著称，他的相声总有一股浓郁的老北京味儿，听起来十分亲切。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高德明、福宝人合说的相声《来二两》片段。 他一开支形成三个阶段。 怎么三个阶段？ 一回开支三五七，大吃八喝过初一，勉强够吃没大吉，断炊绝粮扣锅底。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一回开支三五七怎么讲？ 您那儿多少日子一开支？ 普通都是半个月呀。 我这三五七您给统计一块儿，那是多少日子？ 三五七，十五天呢，这里还有算数呢。这大吃八喝过初一甭问了，您这前三天就跟过年一样了。 行啊，有两下子。这么说你也这样 啊？我不这样。您这个勉强够吃没大吉呢？ 反正在这中午天呢，大吉我倒是没有。 哎，这小吉儿你可能少不了。这末一句呢？ 忘了，断炊绝粮扣锅底啊。 你没法不扣，就您这种规律，人家说您不会安排生活，你还不乐意听呢。依我看呢，人批评的完全正确。来吧，我帮你算算细账，你每月收入多少钱？你们家一共有几口人？ 这倒不错，他跟我们那小张一个鼻点出气儿。 怎么了？ 我没请您给我当会计。 这叫什么话呀？非通过算细账不能把生活安排好了。 跟您说，我那细账算不算的不吃劲。 怎么？ 我拉家带口，再说跟互助会借钱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到礼拜六晚上您一看吧，年轻的小伙子呀，把那互助会门口都占严了。 干嘛呀？ 借钱的呀。 干嘛单礼拜六借？ 这礼拜不歇班吗？搞对象谁能空着腰包啊？买自行车也跟互助会借钱，买无线电也跟互助会借钱。 哎，只要有那条件那倒是可以。 我借了没几回钱，小张就给我提意见。 提什么意见呢？ 他说老高，你怎么借互助会的钱总不还呢？按照互助会的制度停止你借款的权利。我一听我就火了，你别叫他心里不痛快，脸上带不出来，有涵养。 是啊。 哦，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接您这意见吗？我完全接受。 什么叫接受啊？那叫接受。 我让他把我气迷糊了。 嗨， 我完全接受。 嗯， 我们按期还款这还不行吗？ 是啊。 过了没些日子，小张又给我提意见。 你不是按期还款了吗？ 他让我套着借又不行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从现在我是一回借5000，有小张给我提完了意见，一回借10块钱，一期还2块钱，还个3期2期的，我再接茬借。 您这跟不还一样啊，你这脑筋全用在这儿。 哪儿啊，都怪那小张，他跟我抱着成见呢。 人家跟你有什么成见呢？ 老在我生活上的多多少少给我找点小毛病。 找什么小毛病？ 我不好来玩两吗？ 哦，您好喝呀。 谁不说喝酒是生活上的小节呀？小张乱告我什么，那是安排不好生活具体的表现。 是啊， 他是不会喝酒啊。再说喝酒越喝越厚，耍钱越耍越薄，喝酒谁没有三好的两厚的呀？再说我这人喝酒不落人后，有几位坐在一块喝酒让账的时候，绝不能跑到后头去。 您这也不怎么样。 可是我喝酒呢没有原因，我可不喝。 这喝酒还有什么原因呢？ 我是阴天下雨来2两，高兴别扭2-3桩。 哦，阴天下雨来2两，高兴别扭2-3桩。你这酒气熏熏的是为了什么？ 刚喝完呢。 因为什么？ 刚才不跟小张抬杠来着吗？心里一别扭来2两。 哦，那么昨儿吧呢？ 昨儿晴天。 晴天？你错了，你这里头有阴天下雨，没有晴天。 啊，是啊，那晴天不就出太阳吗？ 废话，那叫 那么你对这晴天有什么意见是怎么着？ 什么叫有什么意见呢？我问你这晴天为什么喝酒？ 我问问您的晴天您有什么感觉？ 心情气爽，人人高兴啊。 这不就对了吗？人人的高兴我也不例外呀。我不有一个高兴别扭2-3桩吗？ 你纯粹强词夺理。那么前儿个呢？ 前儿刮风。 刮风 啊，刮风算阴天。 哦，刮风算阴天。那么上礼拜六呢？ 下雨来了。 我一猜你就这句，合着你没有一天不找出原因不喝的。这茬也不对，你不是正跟护士会借钱的吗？哪来的钱喝酒啊？ 这可不是跟您吹，一出门厂子大门方边左右没有一家我叫不响的。甭说我们厂子附近了，那前面大街多少酒铺啊，没有一家我赊不出来的。 行了，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那赊账还得还人家。 那多新鲜了，哪能像你似的赊了就不还呢？ 我从来就不赊账。 现在你都赊不出来了。 根本就没赊过。整个的，你每天这么酒气熏熏的回家，你爱人他就不问问你？ 你想他能不问吗？ 是啊， 连人还问呢，你想他能不问吗？ 这挨不上啊。 他一问我们俩就抬杠。一抬杠倒是给我造成了喝酒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多来2两。 就这原因呢？ 我是就怕开支。 怎么 一开支我是连还账再喝酒，我爱人在家一等等我多半宿，回家他冲我一伸手，我就跟他说咱就这杯这块多了没有？ 好，全还账。 也没全还账，多少还剩点呢。 你想他能够满意？ 这可不能赖我。 怎么呢？ 您知道吗，车间那小刘跟我住同院，可那小刘就是我个对头。 怎么当的事？ 一开支老早就回家了，公俩往屋里一坐，抱着个算盘，您就听吧，噼里啪嚓，叽里嘎哒，稀里哗啦，什么油盐酱醋葱姜蒜，煤球房租喝水电，多少米了多少面，算了一遍又一遍，喝着贫喽。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高德明、福宝人二位合说的来2两片段。高德明先生曾经讲过，要打算把相声说好，首先就得懂相声。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张寿臣先生曾对他说，不要说糊涂相声，也就是说在说相声以前必须先要了解相声，要知道段子的意思，如果不懂那就不可能说好，人家也不会笑。张寿臣先生的这番教诲对他的帮助十分大。高德明先生认为相声演员必须要注意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看见什么事儿，听见什么话，都要想着是不是能把他们吸收过来，丰富自己的表演。丰富表演的同时还要注意掌握好表演的技巧。高德明先生认为除了勤学苦练之外，还是要多观摩别人的表演，发现人家的优点，认识自己的不足，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比如他20多岁在西单商场演出，发现啊，同行戴少府的表演很好，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有条有理，清清楚楚，就认真学习他的说法，把他表演时的优点融化到自己的身上。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高德明和福宝人二位合说的相声造厨。 啊，您在这儿说呢？ 那可不是吗？ 老没见了。 哎， 近来您很发福 啊，托您福。 您前阵在天津来着？ 啊，去了些日子。 那阵您跟万人迷一块搭伙，我跟您的很熟悉，您不认识我了？ 您姓周叫周蛤蟆？ 不不不，您认错人了。 您听我跟您这么说，周蛤蟆。 嗨，我姓福啊。 啊，福蛤蟆。 啊，合这么说像是全蛤蟆呀。 你叫？ 我姓福，我叫福宝人。 大概心里说相声年不多， 没这么几年。 你说相声年多，我一定跟你很熟悉了。 是啊， 是你们说相声，我没有不认得的。 哦，您全认识。 王世臣、王成友、郭凤山，那小的时候硬追着我，让我给他买糖吃。 嗯， 那侯宝林、程宝霆、白全福，我都瞅他们长大了的。 哦，您瞅他们长大的。 你们杂耍界的人我都熟。 是啊， 刘宝全 啊、 白云鹏、金万昌。 哦，那您瞅着他长大的。 他们都瞅我长大了， 嗨，真不起哄。 我这人是最好交朋友。 是啊， 啊，前20多年，这一年到头我在家里为准吃上3-2顿饭。 哦，您净吃饭馆？ 净吃饭馆干嘛呀？ 嗯， 花钱不多，挺饭馆吃的还好。 您上哪儿吃去？ 净是人情分网啊，朋友多。 哦，出份子。 您出份子，您吃几顿？ 出份子也叫吃人一顿。 我这出份子小，起码也得吃5顿。 怎么吃这么些顿儿？ 人家办事前3天呢，有个请支，吃一顿儿。头天的落桌，那叫吃油渣，这就2顿儿。 嗯， 正日子那天吃2顿儿， 4顿儿。 过了3天呢，有个谢支，一共5顿儿。 您说这个请支跟这谢支，我还不懂得。 怎么说？您这个交际还是不宽 啊？ 这个请支谢支，人家的办事呀，本家哪忙活得过来呀？ 嗯。 请出几位来呢，给本家出出主意，帮着本家呢张罗张罗亲友， 忙了忙 了。您可别捧我啊，就像我这个人，人家里要办个喜寿事，我在人家捧丑里头来什么角合适，您说说。 要看您这个穿正打扮，模样戳个，言谈话语，人家办事您在棚里头啊，要给人当个知客，做个招待员，我瞧满够角。 您还真有目的。当知客那得让人过去。 是啊， 不敢说有抬头一见识，低头一故事。 嗯， 你让过你得会让。这几位啊，年老的让在一起，那几位的商界让在一起，这几位的学界让在一起，那几位外场人让在一块儿。 哎， 年老的人跟年老的人坐在一块儿，您听谈起话来有意思。您兄，哎呀，您弟，我看您怎么那么面熟啊，一定咱们起当初在里头当差见过。那这您在哪儿当差？我在午门。您呢？我在天安门。 嗯。 您呢？我在端门。 哦，就是午门头了那端门。 不是，半夜了净端人家门。 哦，小偷啊！ 这聊不到一块儿。 是聊不到一块儿。 这几位商界坐在一块儿，聊到一块儿。 是啊。 您贵宝号和什么什么字号？ 嗯。 您那还有多少号人？现在买卖不错。有一回啊，我这么一让座呀。让上一桌呀，都是商机。其中有一位当铺当家的，有一位故意闯了掌柜的，我可不认得这二位。 嗯， 这二位一说话呀，他3句话不离本行。 哎， 把这一捧口的人都给逗乐了。 是啊， 当铺当家的呀，问一问故意闯了掌柜的多大岁数。 嗯， 一问就跟那个写票一味儿，那位一回答跟妖故意一声， 什么味儿？ 这位是这个味儿。 哎。 老兄台吉林高寿多少？故意闯了掌柜的蹦起来一通嚷嚷，哎，我还小呢，今年我才66啦。本家过来，你们二位出去吧。这人还没取过来呢，连当带卖我受不了。 是受不了。 我当知客呀，可有好的地方。 哎， 这行了，有一样不好的地方。 哪样？ 我这眼睛啊。他是净往高处瞧，不往低处了瞧。 哦，势利眼。 谁要穿得好啊，我就跟谁在一块聊会儿 啊。 要穿得不济的主，你张来跟我说话，我都不爱理你。 瞧这么大喜子， 有一回当知客呀，闹了回笑话。 怎么？ 正在腊月节，这位才20多岁，一进门我就看上这位了。 哦， 那穿上打扮的真了不起。 您说一说， 里边的西服，外头呢海龙的领子，水塔筒子。李福尼的面这件大衣，戴着海龙的帽子，金表链翠表杠，他那表杠有小拇哥这么宽。 嗯， 真正是玻璃釉，这份绿那就甭提了。这手指子戴了一个钻石的溜子，那块钻石有3克拉多。 嚯， 我一眼就瞧见那位了。 嚯，对呀， 好， 老文件，您发福了？来来来，您这不动，这不动，这不动。茶缝把那壶拴上，把那壶嘴里头掏一掏。拿包好茶叶，一让座呢，我就把那位推到上桌小去了。 哦， 我得您坐这儿吧。那位还很客气，我可不敢坐这儿，我的岁数太小，我说就不能论岁数，就冲您这顶帽子，您就得坐这儿， 像话吗？ 这一棚里也没有您这么一件大衣。 嗯。 有一位40多岁，穿一灰布棉袍，刚要半声迈步，我给揪起来了。我说：“还下来吧。”我说：“你那么大人，怎么不知道寒碜呢？”我说：“你是跟人家比大衣，也是比什么呀？ 势利眼呢？” 我说：“你瞅他那表杠够多绿呀、啊！回太阳光这么一照，表杠一放光，再把你脑袋照绿了， 这都不像话的。” 我说：“你后院厨房那大盆里的什么都有啊？ 嗯， 你那吃点就得了。”这位啊，站起来，啪堵一嘴巴。装一脚把桌子踹了，本家过来还直央着他。 这本家什么人呢？ 这本家姑爷。 那还不揍你？ 这么样栽了回跟头啊！ 嗯、 现在当知客，我是寒了心了。 像您要有点文化，给人管管账声也可以嘛。 您这是勾我的烦。 怎么？ 要提起这管账了，我真能跟您哭一鼻子。 干嘛这么委屈？ 嗯，您的贵行有个长联案，您知道吗？ 知道。 长联，我们俩过点嘛。 哦。 给他们孩子娶媳妇儿，正是六月的天呢。 嗯， 两天两宿我都没闭眼呢，连碗汤我也没喝呀， 够辛苦的呀。 这边是进账、 嗯， 那边是出账，连打发车钱， 还真有刺激。 这长联安的交际可不窄 啊， 进了丁2400块钱份子， 还真不少。 那凭我的良心， 嗯， 我给他对付1400，那不算少吧？ 那1000呢？ 我吃喜儿了 啊！这有吃喜儿的吗？这个 这有吃喜儿的吗？这喜儿让你吃，你还吃不了呢？ 怎么？ 你没有记性，这喜儿你吃不了。 这有什么记性啊？ 20的改10块， 哦， 10块的改5块，5块的改2块，2块的改1块， 1块的 一块的又不写了。 是啊，你就甭写了。 你说没有记性那行吗？那个 这记性不怎么样。 这长联安可真小店。 怎么 一时没远跑到法院把我告下来了？ 是得告你。 你告我怎么跟你去？ 嗯， 到那儿成神也向着他，让我把钱给他， 多新鲜呢。 幸亏我没花呀，我顺兜里掏出来了。我长联安啊，就是你的钱啊，扔你。你想我扔的地，我脸上好看得了好看吗？ 对， 长联安真小调，捡起来点不对了，掖兜里就走了。 我 呸！你都不知道寒碜了，咱俩是朋友。 嗯， 明儿你们家再有事，我还能帮你不能了？ 是啊，人家有事谁还敢找你？ 这管账不行，管账我仔细瞅钱，他我就迷糊， 钱财起意合着。那像人棚里头，您给扫扫除也可以。 要提起扫除来 啊。 我是过岛里打把式， 这怎么讲啊？ 门了出身 哦。 邻居的同兴堂 啊， 有位高师傅，那就是我爸爸。 哦，那同兴堂那高师傅就是你爸爸 啊？ 那有4位高师傅呢。 我爸爸个儿高。 3位个儿高的呢。 我爸爸脸上有几个麻子？ 有俩有麻子。 你非得多给我找一爸爸是怎么的？ 哦，那高师傅就是你爸爸。 我爸爸的手艺不差那比不了。 怎么 能做满汉的全席？ 嗯， 南北大菜，英式小外，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做出来汉香锅，真得说另一个味儿。 这说您手艺也做不了。 我的手艺可不行，娶媳妇熬冬瓜， 这怎么讲？ 汤是 青俏皮块还是？ 我就给我爸爸打个下手活。 哦，干点下手活，切切肉，切切菜。 那叫零碎活，下手活， 包括葱包括蒜。 你们家没办过事情啊？下手活都不懂。 怎么个下手活？ 就是我爸爸拿下那肉来呀、 啊， 包好了，我给送家去。 哦，偷啊？ 你这干什么呀？啊，厨子要不偷呢，五谷不收， 就没这么句话。 我可说的是我们那边的厨子啊。 您在哪儿住？ 那你就甭管了， 这不起哄吗？ 厨子偷不叫偷， 叫什么呀？ 叫缝。 哦， 拿走不叫拿走， 叫什么？ 叫绞刑。 竟是行话还是？ 偷东西你还得有六个。 哦， 偷猪肉，切前心。 偷羊肉呢？ 羊肉，切后心。 板子油， 左肋。 要弄几块盘子， 值钱的碟子，搁右肋。 要偷个火锅子呢？ 偷火锅子麻烦点。 怎么？ 这不有环子吗？使绳拴好了啊。 搁在裤兜子里头。 偷香油呢？ 那天我偷了一火锅子，把大腿烫了。 怎么？ 我还没倒炭呢。 你可忙的是什么？ 偷香油啊，得灌在大肠里头。 哦， 两边使马铃的这么一系，当大布系在腰里头。 嗯， 偷那个海货啊，塞在套裤里头。偷粉条啊，得把它泡喽。 哦， 泡完了以后啊，围在脖子上头，外头使围脖一围，对面你也瞅不出来。 哦， 有一回闹了回寒碜。 怎么？ 前面外头有个干井胡同 啊。我知道， 正是冬的月景。 嗯， 我跟我爸爸干这个下手活去，本家要预备35桌，吃了27桌就没了。 那个呢？ 我身上全圆了。 嚯， 偷了25斤猪肉， 嗯， 15斤羊肉， 嚯， 5斤板子油，6块碟子，5斤香油，4挂大肠，一火锅子，4斤多粉条。我心里也行了，我该回家卸货去了。 是得卸货了。 我刚要走，我爸爸呀，端过一小盆来。给你吼起来。 什么呀？ 我一瞅泡得了团粉。 那怎么拿呀？ 我这团粉怎么浮啊？也有主意，把汤把它避干喽，捏了个饼搁在脑袋上喽，使帽子一扣。 嗯， 穿着棉袄就伸一只袖子，这只袖子伸不进去了。 怎么？ 身上全圆了。 是啊， 找了个牙签儿，拿那牙签儿啊掏耳朵。 哦，你耳朵痒痒？ 耳朵不痒痒。 那掏耳朵干嘛？ 这你掏耳朵不是走得慢点吗？ 哎，对。快点走啊！ 快点走，快点走，火锅子掉了。 嗨， 我刚走到这门那，本家大爷孙外头回来了。 嗯， 一眼瞧见我了。这不刚才来那小厨子吗？刚才这孩子不这么胖啊，这不怎么这么胖了？ 他身上带着东西呢吗？ 感情他身上一胖，他脑袋见小， 哎， 这脸就跟烧饼似的了。啊，一定这小子身上揣着东西了，不能让他走喽。 嗯， 过去一把手啊，就把我棉袄给揪住了。哎哎，厨师别走别走，咱们算完账再走。 嗯， 他一揪我棉袄，我心里就哆嗦上了。我心里千万可别使劲了。 是啊， 你要把大肠给揪折喽，那香油非撒一地不停， 费线了不可。 我爸不够多机灵， 嗯， 赶紧顺厨房里出来了。哦，大爷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有什么跟你说，要算账了， 嗯， 算账先让他下去吧，让他下去。他累了一早心了。多给他酒钱，不得给他酒钱，不得你不给他了。来来来，屋里屋里屋里，咱们爷俩让他屋子去了。 哦， 那屋子这团热就甭提了，他那洋火呀那么高， 嚯， 火苗子有尺半， 够热的。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我爸爸坐下了，我不敢坐下。 嗯， 我说我不坐着。 嗯， 哎，到我这别客气，坐下吧。我说我屁股长疙瘩呢。 哦，真长疙瘩？ 没长疙瘩，他不能坐下。 怎么？ 他不带着火锅子呢？坐下那火锅子扎屁股呀。 是啊， 人家哪算账呢？ 嗯， 人家找毛病呢。 嗯， 扒了一算盘子儿，瞅我一眼，他一瞅我我就一哆嗦。 没人胆虚嘛。 扒了一算盘子儿，瞅我一眼，他尽量算不完的，我心里着急。我心里又着急，屋子又热坏了。 怎么？ 我出了汗了。 哦， 我这么一出汗呢，团粉都化了，哗下的顺脑上就流下来了。 啊， 整个这么一大白脑袋。 嗨， 大爷算着算着让呗，算盘撂下了。哎，等等，算盘高师傅，你们这孩子怎么当的事情？ 嗯， 这句话问谁谁都没词儿了。 是啊， 我爸爸真有的说的。 哦，还有的说。 哎，大爷您算您的吧，我们这孩子就这奶油的脑袋。嗨，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高德明和福宝仁二位合说的《灶厨》。高德明先生始终认为相声演员应该知道的多，要想知道的多，必须要多听多看多学多问，日久天长积累多了，慢慢的就丰富了，再加上从表演中摸索经验，掌握住那金节，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啊，都是那么准确，这就算是火候够了。 我们都是泡沫，轻轻一碰就破，眼泪是爱的花火，昨天就像飞机穿过我的窗口，我什么都没有，我摊开了双手，你欲去求，直到你想自由，痛苦的时候我 不会闪躲，就像树叶甘心为春风吹落。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伤过。 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人类，要想生存要想发展，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这四个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中呢，我们要来欣赏一段提倡勤俭节约变废为宝的相声段子，废品翻身记。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一首歌唱得好，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离不了，不管是一寸钢一粒米，一尺布一分钱，咱们都要用得巧。好钢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当时国人都把勤俭节约作为做人和干事业的行为准则，但也有人不以为然，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由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废品翻身记》。 今天呢，想问您这么一件事儿。 您打算问什么事儿？ 杜十娘怒沉薄宝箱，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啊，知道。这是金谷奇观里的一段故事。 对 啊， 知道那薄宝箱现在落到哪儿了吗？ 不知道。落到哪儿了呢？ 落在我们厂子里头了。 是啊 啊啊， 里边的东西还有吗？ 呵，满满当当啊。 哦，都是金银首饰、珠宝翠钻。 不，都是碎布头、烂布块、破铜废铁、锡粒片、油棉纱、旧零件、骨头棒子、玻璃罐、绳子头、麻袋片，还有只尼龙袜子破了一半。 不，您说的这是杜十娘那破宝箱啊？ 不，这是杜十爹的破烂筐。 破烂筐啊，杜十爹。哎，这杜十爹是谁啊？ 就是我们厂子的仓库保管员。 哦， 姓杜啊，人们全管他叫杜大爷 啊。那你为什么管人家叫杜十爹呢？ 嗨，因为他对这破烂筐啊爱如珍宝。 哦， 胜过当年杜十娘那薄宝箱。 嗯， 你说我要管他叫杜十娘吧， 嗯， 我又怕他不乐意。 多新鲜呢，人家是男的。 哎，所以我管他叫杜十爹。 他这是对人家的讽刺。 还您是不知道 啊， 就这个人呢，财迷呀。 财迷 啊？ 怎么个财迷啊？ 一天到晚老在厂子里转悠。 哦， 到各个车间里去拾破烂去 啊， 把这废品拾回来啊，呵，挑了拣，拣了挑，一样东西放一处，一样东西搁一格。你说你这不是财迷吗？ 嗯，这怎么叫财迷呢？他，你这一介绍我就明白了。 嗯， 人家这位杜大爷珍惜废品，注意节约，在这一点上啊，我看人家就够得上模范标兵。 什么事儿叫模范标兵啊？ 啊， 他要是模范标兵，我就是特级英雄。 哟呵，不，您有什么贡献呢？ 那他有什么贡献呢？ 他 不就那薄宝箱吗？ 那么你呢？ 咱有万宝坑。 万宝坑？ 嗯。他那是箱，咱这是坑 啊。 他那是百宝，咱这是万宝，哪样全比他强。 哦，那么你这个万宝坑设在哪儿啊？ 就在我们车间旁边，打开窗户就是。 还真近便。 嗯 嗯， 我就根据这个有利的地形 啊， 通过我反复思考，发明了一种古今罕见、独一无二、震惊中外的新工作法。 什么工作法啊？ 叫做苏文茂空中甩手清理废料工作法 啊， 简称啊就是苏式工作法。 我没听说过。 比如说吧 啊， 车床上下来的边角下料碍手碍脚的应该怎么办？ 那你把它收拾起来集中处理啊。 那多麻烦。 麻烦？ 按照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怎么样 就进了万宝坑了。 哦，他给扔了。 抱床上下来的铁爆花扎里扎轰的，这怎么办？ 你把它收拾起来啊。 嗯，按照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好嘛，也扔坑里了。 擦机器用的油棉纱脏脏呵呵的， 那可不能乱扔，容易自燃。 管那干嘛 啊？ 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也扔坑里了。 食堂里卖的肉包子油脂麻花的 怎么样？ 一甩手，唰， 扔坑里了， 扔嘴里了。 他这点还够明白的。哦，吃的东西不扔啊？ 谁说的 啊？ 吃的东西照样扔啊。 都扔什么？ 吃排骨剩的骨头，吃鱼剩的鱼头鱼刺，吃西瓜剩的瓜皮，喝茶剩的茶根，这都运用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这万宝坑是大杂烩。 哎， 怎么了？ 我很奇怪。 奇怪什么呢？ 你说别人搞发明创造吧，全能得点奖什么的 啊， 你说咱们费这么大劲研究这苏式工作法，咱 你就别提这苏式工作法了。 你不给咱奖，咱也不说什么 啊， 倒闹了一大堆意见。你 这事儿啊， 连我听着都有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 起码说你不珍惜废品，浪费国家资财。 你看，鸡一嘴鸭一嘴全冲我来了， 这叫什么话啊？ 我告诉您呢，提意见最气人的就是杜十爹。 这称呼听着多别扭。这杜大爷提什么呢？ 他说我是败家子儿。 太对了， 嗯， 你呀、啊、就是个败家子儿。 我哪点败家了 啊？就根据你这大手大脚乱扔乱倒，你就是个败家子儿。 哦，我扔的时候他看见了 啊， 那我捡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呢？ 哦，你也捡过， 多新鲜呢 啊！ 那天有人给我块糖吃，我刚搁嘴里头，一说话本儿从嘴里掉地下了 啊！ 我赶紧捡起来搁嘴里了。 哎呀，不是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不是我拿水冲了， 不，那也够脏的。你这满盘才一分钱的事儿，你至于吗？ 这是什么 啊？ 一分 啊？ 奶油的， 奶油的才二分钱呢、啊！ 哎、啊，这叫从小处着眼。 哎呦，就这个。你把你这个节约的精神放在生产上好不好？ 哎，生产上咱也不含糊 啊！ 你说哪个月咱不超额完成任务？ 对，他你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啊，这点应该肯定。 嗯， 可是你也不能光顾增产，忽视了节约呀、啊。特别是你对废旧物资的认识和处理上，你是有问题的。 我有什么问题？ 你跟人家杜大爷比呀、啊，你就有差距。 我能跟他比吗？ 不，你怎么就不应该跟人家比呢？ 我能像他一样 啊， 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怎么不务正业？ 他是干什么的？ 仓库保管呢？ 啊，对呀、啊，保管这俩字怎么讲？ 怎么讲啊？ 保管，保管就是保住了仓库，别的事儿甭管 啊。怎么胡解释啊？ 他可倒好，有的也说说，没的也问问。东走走西转着，没有他不管的事儿。 这正说明啊，人家对工作有高度负责的精神。 哦，这还叫负责？ 当然了， 他连我们家全负责。 不，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没事老往我们家跑。 哦， 可得到我们那儿家属宿舍天天去 啊， 宣传废品回收的意义。 哦， 讲的你是天花乱坠。 去， 这不是我爱人愣让他给鼓动的，没事围着家属宿舍跟他一块儿去收废品去 啊。好啊， 那哪点好啊？你说我爱人也是，你业余时间干点别的不好吗？啊，你唱个歌跳个舞， 哎呦， 你当个业余演员，这我支持你 啊。 这可倒好，我们家里出了一个业余喝破烂的。 我什么叫业余喝破烂的？ 啊， 这说明人家珍惜废品呢，爱惜废品呢。我告诉你，像杜大爷跟你爱人这个做法，我完全支持。 什么事儿你就支持啊？ 就是应该支持。 他有盗窃行为你也支持？ 谁有盗窃行为？ 杜十爹。 我，你叫人家杜大爷好不好？ 他为了跟我对着干，现在又成立一个千宝库。 不是破宝箱吗？ 啊，又改千宝库了。 哦， 自从有了这千宝库，他经常上我那万宝坑里进行盗窃。 你呀、啊，先别扣帽子。 嗯， 你把这事情说具体一点，怎么个盗窃？ 他把我扔在万宝坑里的什么油棉纱、旧零件、边角下料什么的 啊， 他全给盗窃走了。他还给加了工。改头换面，为是让我看不出来。我心说呀，你呀、啊，你再改装，我也认识。你那千宝库的东西是从我万宝坑里盗窃来的。 嘿，这叫盗窃？ 嗯， 我看你是胡搅。 我怎么胡搅？ 对，你把这些挺好的东西都扔在坑里了，随便。 谁说好的呀？ 啊， 全是废的。 我知道，你要是胸中有勤俭呐、啊，手中就没废物。你看人杜大爷，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麻烦，把你扔掉的东西人捡回来，加工修理喽，再为生产第一线服务，这叫盗窃，啊？ 哎，我奇怪， 他又奇怪了。 你说我们领导也是， 嗯， 面对着他这种盗窃行为，不但不管，反而给予支持， 就是应该支持。 现在他权力大了 啊， 我们领导下了个通知。 今后啊，领料全要经过杜大人。 哎，好 啊，哪点好啊？ 嗯， 哼，由打那天起，他利用手中的职权，经常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他这帽子满天飞，不，怎么又打击报复了？ 那天我找他领40米角铁 啊， 他那明明摆着新料整料，他就是不给我，偏给我旧料碎料不可。 哪来的旧料碎料？ 全是从我万宝坑里偷来的。 这先别提这偷了。杜大爷怎么说的呢？ 哎，我看你那领料单子了 啊， 干这个活用这个料不是正合适吗？你看他看着合适。 不，你别着急、那么到底合适不合适？ 合适是合适 啊， 不过领点新料用着不是顺手吗？ 就为顺手啊。 你要好说歹说，他就是不给我换。 不应该给你换。 当时我就急了，你今天换给我新料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影响了生产，你要负全部责任。哼，由于我的正言厉色，你猜怎么样？ 他害怕了。 他倒乐了、 让你给气乐了。 嘿，要说负责呀， 哎， 咱们都应该负责呀，咱们都是国家的主人嘛， 哎， 咱们首先应该对人民负责，要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负责呀。 对， 你说说，像你这样大手大脚，你这是对谁负责呀？ 对，你谈谈，你是对谁负责呀？ 我说我对啊，我统统的不明白的、 外国话呀。 不是，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呀、你也没得说了。 哎，他可有的说呢。 哦， 嘿，老苏啊，我们不能光顾了增产，忘了节约，我们更不能轻视对废旧物资的利用啊。 哎，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废旧物资的问题上曾经做过指示啊，要变无用为有用，变一用为多用，变破旧为崭新，变害为利，造福人民呐、 你听见了没有？ 你说说 啊， 你搞这万宝坑符合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吗？ 对，你回答这个问题。 我 啊， 哎，你说周总理有这样的指示，我怎么不知道呢？ 嘿，这说明你呀、平时学习太差了啊。 哎，真是啊，现在我们车间那些同志们呢，对我这万宝坑意见大了。 这没法没意见呢， 多热的天也不敢开窗户。 那是为什么呢？ 一开窗户那臭味儿就进来。 哪来的臭味儿啊？ 全是从万宝坑里冒出来的。 对，这就是你那苏式工作法造成的恶果。你平时什么都往里扔，时间长能不反味吗？ 我实不瞒您说呀、 啊 就我那坑里养的那个蚊子苍蝇 啊， 全比别处的肥呀。 那管什么用啊，这就是你对废旧物资处理不当。你看你这坑反而变成公害了。 谁说不是呢？ 啊， 现在谁走那全都堵鼻子，有的全都绕着走， 人家都嫌脏。 哎，可是有的人不嫌脏。 谁呀、 杜大爷。 他也叫杜大爷了。 杜大爷决心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们几年来扔在万宝坑的废旧物资全部打捞上来。 好啊，就他自己啊。 那哪能够，他这种精神呢、感动了上帝。 上帝？哪来的上帝啊？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哦，这是毛主席说的。 对 啊， 我们厂子全体职工和干部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在物资回收部门的大力帮助支持下、打了一场废品翻身仗。 声势够大的。 通过这一仗，哎呀，我出了一身汗。 那你是累的？ 吓的。 吓的。 哎呀， 怎么了？什么毛病？ 我这万宝坑里可真出了宝了。 都有什么？ 就听呜，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叽里嘎啦。 这是什么？ 火车头。 火车头 啊，这是从那万宝坑里出了一火车头 啊。 就看这火车头锃光瓦亮，拉着一节节车皮冲我就开过来。呜，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叽里嘎啦。你想阻挡时代列车的前进吗？ 我呀，我听你这是满嘴里跑火车。 怎么？ 这个万宝坑里会跑出火车头来了？ 我这万宝坑里有火车头，你信不信？ 我不信呐。 不但你不信， 嗨， 连我都不信。 这不废话吗？ 哎，原先我不信 啊， 物资回收部门的同志跟我一讲， 我这才明白， 那这个万宝坑里怎么会出的火车头呢？ 几年来啊，我们厂子扔在万宝坑里的铁销、铁末、铁渣子、边角下料、铁爆花， 没问你、那个、 什么破铁桶、 我问的是火车头。 哎，就是这些个废旧钢铁，物资回收部门大搞技术革新，冷压成块，送交钢厂重新冶炼，铸成钢锭，压成钢材，利用这些钢材可以制成拖拉机、大卡车、机器、轮船、大坦克，它为什么不可以制造火车头呢？ 哦， 嗯， 怎么了？哦，你说的是这么个道理啊？ 这回明白了吧？ 明白了。 我们大伙儿干着正带劲儿 啊， 可了不得了。 怎么呢？ 呜呼呀！ 什么事儿一惊一乍的？ 你看， 我看什么？ 多么美丽，多么俊俏，多么迷人呢、 什么呀？ 只见他云髻高挽，体态轻盈，檀口邯郸，柳眉拢翠，顾盼生光，秋波流汇，身穿碧罗裳，腰系白玉佩，敢说是国色天香，称得起是千娇百媚。 你说的这是 嫦娥？ 嫦娥 就是奔月的那个 啊 啊！从我那万宝坑里出来了。 胡说八道，这是。 我赶紧就过去了 啊， 主动跟嫦娥握手。我说，哎，他感觉不懂这礼节。我问他，我说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你想到哪儿去啊？ 这不说梦话呢吗？这不， 哎，他不理我。 不光他不理你，今后连我都不理你。 为什么？ 你神经病。 哎，这叫什么话呀？ 嗯， 我说这是真事儿，一眨没眼的功夫了不得了。 怎么？ 就见这嫦娥呀，架起一朵五彩祥云，腾空而起，她飞了。我能让她飞喽？她飞呀，我就追呀。她飞呀，飞呀，我就追呀，追呀。她飞呀，我追。 对对， 她飞。我， 你歇会儿吧。 我不累。 你是不累？不，那嫦娥累了。 先让她歇会儿。 让她歇会儿。像话吗？ 你猜这嫦娥飞哪儿去了？飞到广州交易会去了。 他这气门还够长的。哎， 这嫦娥来到广州交易会上，呵，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国朋友们全都围过来。 嗯， 瞧见嫦娥都是赞不绝口啊。这个就说挺好挺好，那个说 very good 啊 Miss 嫦娥。 怎么了这是？ 哎 啊， 你看见过嫦娥吗？子枫，我带你看看去。 这， 嗯， 我甭看他，我看你就够了。 你看我干嘛？ 我看你那汗没出透，憋得说胡话，你是？ 这叫什么话 啊？ 我说这是真事儿。 你怎么说我也不信，那万宝坑会有嫦娥啊？ 啊，我这么说你就信了？ 怎么说啊？ 我们厂子不有食堂吗？ 啊，食堂里有嫦娥？ 不，食堂里有排骨。哎， 排骨啊。 有时候还卖什么牛骨头、羊骨头 啊？ 比如说我买一份把它吃了，当然，我主要是吃肉啊。 你这不都废话？不，有连骨头一块嚼的。 哎，剩下那骨头呢？ 骨头你不扔坑里了吗？ 对呀，就是这些个猪、牛、羊杂骨 啊， 从废品当中清理出来，物资回收部门加工处理，提炼出骨油、骨胶、明胶等重要原料。 哦， 骨油可以制成香皂、蜡烛、甘油、打丝蜡纸；骨胶可以在木器、火柴、造纸、纺织等20几个行业发挥巨大的作用。 哦， 这还不算，选出来的料骨经过工艺美术家们巧妙设计，精雕细刻，镶嵌着色，制成各种美丽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雕成散花的天女、奔月的嫦娥，那真是玲珑透剔、巧夺天工、精妙绝伦、栩栩如生啊。 好，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会不懂呢？啊， 又来了。哎呀，跟他说话还真得注意啊。哦，您说这个嫦娥奔月是用骨头雕刻的工艺品。 对，这回明白了吧？ 不但明白了，我还受到很大的教育。 哎呀，通过这一仗 啊， 那真是硕果累累，战果辉煌啊， 收获太大了。 哎，要光这些东西 啊， 收获还不算大， 还有值钱的。 我们正在打捞当中 啊， 就听大家齐声欢呼，热烈鼓掌。 哦， 又捞出一个活人来。 活人？ 嗯，只见此人 中等个头，瘦削身材， 哦， 瓜条子脸，小瘪瘪嘴儿， 嗯， 五十来岁，有点未老先衰。 谁呀？ 我。 怎么把你给捞上来了？ 是从轻视废品的错误泥坑里把我给捞出来了。 是啊。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废品翻身记》。这相声中提到的万宝坑的主人老苏，最后还是明白了勤俭节约的重要性。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把万宝坑中的废品都变成了真正的宝贝。勤俭节约的美德如甘霖，能让贫穷的土地开出富裕的花；勤俭节约的美德似雨露，能让富有的土地结下智慧的果。好了，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最后为您带来这首周传雄的《流金岁月》，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风在吹，吹向记忆的狂野，撩动了尘封已久的流金岁月，你在我心中流了一支血，才懂了情无法能磨灭。离别夜，我们打翻茶一杯，决定了我注定去流浪的一切。你的笑混着咸咸的眼泪，那一刻宛如风和雨诀别。想起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唯一的流言，我们拥抱却害怕人言可畏。你是繁华的枝桠，我是迎风的枯叶，一眼的秋天注定要离别，一眼的秋天。Say